闻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三元桥西向东方向，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方向，以及北四环建祥桥到惠新东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样的口号已经喊不了几天了哈。2019年将要换新的口号了，有什么好的想法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啦来集思广益哈，发挥一下你的智慧和才华。比如说青春老董啊，你们这些老粉丝哦，老粉丝哦，不是说年龄老啊，是铁杆哈，就是主要是说你们的这个质感哈。好了，欢迎你们来想一想，2019年我们有什么全新的口号，在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发挥你的智慧吧。好了，北京时间9:02:12，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你那边路况还好吗？堵车吗？今天天儿还不错哈，继这个污染之后呢，今天的天气呢都达到优良的水平了，挺好的，也适合大家去秋游哈，有计划的走起。今天将为大家介绍一个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好了，2018年10月17号星期三，限号是4和9。汽车音乐会，你在哪里？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上来刷一下存在吗？或者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发位置。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了解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试想一下，以后在空气当中点一下就可以听音乐。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手势，很帅哈。哎，开车的时候在副驾上轻轻点一下，更在空气当中挥一下音乐 music， 哎，就开始了。好，有些高端车上呢搭载了新的 iDrive 系统呢，会在车上安装 3D 传感器，能够识别换挡、方向盘还有控制显示屏范围内所有的指定动作。也就是说呢，不只是驾驶员可以用手势控制，就连副驾驶上的乘客呢也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在空中点一下就能播放音乐、接听电话，用手指在空中画一个圈圈呢就可以调节音量了。哦，听起来感觉特别魔法的感觉，魔法科技，来试一下。来，声音太大了，来往这边旋一下啊，转一个圈。声音太小了，再回过来，再旋一个圈。然后一点，再换一个，再一点，哇，好神奇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下一时段来为你介绍秋季汽车保养、排气管的保养话题，还有今天的最美赏红叶地方推荐的是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啊，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三十名，宝马 2AM。第二十九名，魏晨向日葵的微笑。第二十八名，矜持勇气。第二十七名，张含韵有梦别放下。 想唱就唱，要唱的像 第二十六名，王若琳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 was a quarter till eight。 Secretly glad you were 喜欢的面庞，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来自美国的姐妹双人组合 Prima 带来的这首 2AM。 两个如天使般的成员在组成乐队的时候只有17岁和19岁，他们还不知道未来自己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但是知道音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可以嘴角上扬了。看看这样的好天气，心情也会超级好。魏晨为你带来《向日葵的微笑》。 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娟娟啊，其他没有点到的就在等等里面了哈。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矜持的勇气》，这是为电视剧《小丈夫》演唱的主题歌。其实有两个版本，最终呢还是选了这首温情的版本，矜持翻唱梁静茹的《勇气》。矜持的声音很棒，可以说他是为舞台而生的，从容淡定，举手投足之间和他的台风都非常的棒。来听听他翻唱的《勇气》吧，第28名。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珍惜 欣赏到这么棒的音乐哈，坚持翻唱的梁咏琪的《勇气》，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超女当中的前辈哈，张含韵带来这首《有梦别放下》，也是把所有的祝福都放在这首歌曲当中，对小师妹们的一份鼓励和祝福。有梦，继续向前冲。千万不要放下，希望大家都能如愿做自己。 开了眷恋的旋转木马，还带着年少的起色梦吗？扎起 的马尾都打散了呀，突然发现天大地大，谁都会长大，有梦别放下，用我的歌声让世界惊讶，再一次跟着我一起唱和，从头唱这首歌，就唱 光灯飞翔，希望小师妹们都能永远做自己，寻找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谢谢张含韵带来这首《有梦别放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love you, bab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Like that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这首歌曲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王若琳的声音和小野丽莎有一些相似，也是那种沙哑的曼妙。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上周第41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刚刚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不要走开。 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10月18顺利开启，市商务委主办。第9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10月18日至22日在农展馆举办，和田大枣等1000余种新疆特产，喊您来赶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1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4度，早晨时段有轻雾，主要在东部南部地区，局地能见度不足1公里，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明两天本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天气以晴为主，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体感日变化明显，请您注意及时调整穿衣，防止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世界著名钢琴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将于今天登台保利剧院，和著名指挥家埃萨·佩卡·萨洛宁执棒的英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伯恩斯坦的钢琴与乐队作品《焦虑的年代》。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聆听这位钢琴家首次在北京的演奏，也是应音乐家的要求，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发出倡议，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音乐演出期间，请观众临时关闭手机两个小时，让音乐会现场杜绝手机铃声和手机摄影，以尊重音乐和艺术家的权益。同样在今天晚上，市文联和北京音乐家协会将共同在国图音乐厅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你歌唱暨笑满京城德润人心重阳日百姓歌手交响音乐会。届时呢，从第三届北京中老年声乐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受邀在音乐会上演唱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歌曲。在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如火如荼上演之际，大剧院特别策划了一场古典和通俗碰撞的舞蹈大会。来自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家日前走进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和文化馆舞蹈队的广场舞队员们进行交流互动和舞蹈展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丽泽桥，受其影响，京港澳高速小井桥到六里桥的西向东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适度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易子瑜，你来了哈，还有吗？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关注一下秋季的汽车保养，咱们的这个车和爱车到了秋季要关注很多地方了。今天来说的是排气管，很多人在秋季保养的时候呢会忽视掉这个问题哈。夏天本来雨水就大，排气管受到雨水的侵蚀，进入秋季气温降低之后，排水管的滴水情况会经常发生。而很多汽车排气管设计的倾斜角度并不够大，水无法顺着排气管的末端排出，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呢，水很容易对排气管造成腐蚀，所以要做好排气管的保护工作哟。最好将排气管的末端用防锈漆或者是清漆重新做一次防锈的处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揭晓2018年度第4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Justin Bieber Love Me。 My friends say I'm a fool to think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m just a sucker for love。 第24名 金莎你是我的糖。 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爱着甜蜜的余味，真心爱着。 第23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 第22名 萧敬腾我的大学。 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谁默默牵刷。 第21名 张碧晨下一秒。 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y friends say I'm a fool to think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m just a sucker for love. Cause honestly the truth is that you know I'm never leaving, cause you're my angel sent from above 听到了贾老板的这首歌曲哈 Love Me 爱我吧，小天王 Justin Bieber 2019年11月在比伯推出来的首张唱片，之前呢他的 YouTube 的账户呢已经拥有41万固定的订阅用户，哦好厉害啊，不仅是音乐，关于他的一切呢都是微博上面热议的话题哈。上周全新推荐的这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Justin Bieber 的这首 Love Me。 好了，继续欢声一首甜美的歌曲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迎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清新校园风，提醒我们那个甜美灵动的金莎终于完美回归了，给我们带来这首你是我的糖，第24位。 不情不愿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 醉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 我的糖，那个甜美的金沙又回归了，清丽如昨，美丽如旧，美丽如旧哈。不过呢，这首刻意要给它改成美丽哦，你很美丽哦。阔别乐坛两年，如今金沙又带着他的清新风回来了。上周第46名歌曲《你是我的糖》，本周晋升到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校园清新风啊，再次刮过来。TFBOYS 三子带来的小精灵，这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为他们倾心打造的。整首歌曲描绘了一个唯美理想的国度，少年们干净温暖的歌声给我们带来非常愉悦的感受。小精灵，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心里有个小社区在吐槽一绝技，这不热闹的给我的黎明，里面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 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不得不说，吴青峰真的是创作清新风的专家呀，为 TFBOYS 制作这首《小精灵》真的是好清新呢、哦、而少年们也是不负众望哈、啊、干净温暖的歌声搭配欢快的旋律，散发着治愈人心灵的力量。上周第37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大学什么样子还记得吗？接下来听校园风的作品，不过呢感觉不一样，是有点轻摇滚曲风的，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变成大事，为了离开家，我现在没有这个休息，剩下匆匆来去风沙， 这就是萧敬腾《我的大学》。这首歌曲呢获得认可和喜爱绝非偶然哈，也并不是意外，因为这首歌曲呢校园作品嘛，和以往的校园作品很不一样。一般的校园作品啊，栀子啊，花开啊，开啊，就那种都是淡淡的忧伤哈。这首歌曲呢却不一样，书写了热血的青春，带着激情和叛逆，当然也传递了这个阳光般的正能量，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哈。萧敬腾《我的大学》，大学唱的上的还挺有劲儿的哈，上到第39名，本周上升到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

这条路不必搀扶，这条路不必搀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新桥进京方向，北沙滩路段进出京双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 got in your pocket. I beat the way that you rockin' with that thang thang. Girl, stop it. Wanna just bang bang and pop it. While the club crowd are just watching you work it out. Got a gang of cash and it's going all on the ball. And it's going fast 'cause I feel like a superstar. And you may not have it, I might have just broke the law. It's your turn to grab it, now make this whole thing yours.Can't get enough. Got my fitness on looking buff. And all my people with my trust. Holding down for my city. If they asking you, I'm not guilty. Only thing that I'm guilty of is making you rock with me. Work it out. Got a gang of cash and it's going all on the ball. And it's going fast 'cause I feel like a superstar. And you may not have it, I might have just broke the law. It's your turn to grab it. Now make this whole thing yours. Work it out. 听到了法国的 DJ David Guetta 还有阿卡合作了这首 Play Hard。 你这位可以当的是法国殿堂级的 DJ， 他的音乐引领全球时尚的夜店潮流，他也受到了全球时尚夜店购客的追捧哈。也听到这位可以当的，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家吧，啊，又是啊，啊，大师，20级的 DJ 哈、啊，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 DJ。有时候我们这个播放音乐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会说自己是 DJ， 不是去年还是前年还有参加了 DJ 大赛嘛？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不算是 DJ。DJ 呢，就是这个英文唱片骑士哈、啊，简称大写的 D， 大写的 J。其实像这位奎塔的人，在夜店的这种唱片骑士，他们才是真正的 DJ。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介绍一个上红叶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你推荐赏红叶的地方呢，是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呢，位于丰台区的长辛店镇，有1800亩的红叶，目前红叶已经呈现色彩斑斓的景象。此外呢，园内极具南方特色的水上公园和青山依恋，胜似画中美景。公园内呢，还可以采摘，是集健身、采摘、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山顶呢，还有一个动物园，有羊驼呀、猴子啊、熊等等各种动物，带孩子来呢很不错。不过特别小的宝宝坐在手推车里面的就不太合适了，因为都是台阶嘛，推车不太方便。推荐理由呢，人少，面积大，大到什么程度，相当于4个香山呢，而且距离也很近哈，就在丰台。所以相对于香山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的知名度虽然没那么高，但是景色绝不亚于香山哦。人又少，红叶面积又大，何乐而不为呢？你都知道了，别告诉他，咱赶快去哈，就不去香山那儿跟他们挤了。怎么走呢？走京石高速到杜家坎出口，走杜家坎的环岛，经长辛店，然后呢到这个化工气场就到了，看牌子一路就过去了。最佳观赏时间就是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现在就开始了，赶快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算是周志平的成名歌曲了，也是他的招牌歌，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歌曲而知道周志平的。花开花谢，缘起缘灭，如果你听过很多遍，最终会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落泪。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 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

never shine as bright as you。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林依晨的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两个相爱的人在听到乡村民谣那种期待爱情的轻快心情，创作的人呢同时也希望让这首歌曲带给大家解除烦躁的清新和愉悦的感受。花一开就相爱吧，好了，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来听听安心亚和罗志祥带来这首《靓仔》，一个是舞王，一个是宅男的女神，这样的合作一定会夺人眼球吧。 总有一个适合你，

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一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重阳节出行游园活动。今天是重阳节，市属十一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围绕笑满京城德润人心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回味感恩敬老的传统文化。景山公园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9月9登顶揽胜，京城秋色可以尽收眼底。今天公园将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99幅福寿等吉祥字，赠送给登上万春亭的老年人。香山公园香炉峰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岗为家庭游客准备了新型相框，陪伴父母重阳登高的子女可以在这儿和长辈合影，获赠福字、寿字和鲜花，为长者纳福增寿。此外呢，位于唐人亭公园西南山顶的一览亭不久之前刚刚修葺一新，同样是重阳登高的好选择。节日前后，天坛植物园、北海陶然亭等市属公园的特色菊花展为重阳赏菊提供了好去处。今年天坛公园菊花展首次采取大规模短日照措施，展期将延长到11月15号。在植物园树木园，一片金黄铺满山间，这里盛开的都是北京地区的野菊花，游客可以在这儿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山野风光。同时树木园内种植的高大无茱萸挂满了红红的果实，也可以让游客品味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重阳意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fighter What's up, be the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Tr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What's up, Stev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Puts that fever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这首歌曲呢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Stronger， 曲调轻松动感， Kelly 用华丽而又端庄的两种装扮风格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同时 Kelly 在这首歌曲当中的音色表现呢也被乐评人称赞为整张专辑的亮点，很有力度，很有张力哈，张弛有度。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就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歌曲，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景的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在一千多年前哈，辛弃疾写过这个词，而今时境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来，正好用这样的天凉好个秋哈，就这样的一首歌了。不过呢，我们听到的这两个姑娘演唱的呢却是非常轻松和欢快的，唱出秋天的所有美好都在歌曲当中了，听听看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气球向上飞翔，首听起来特别带劲儿的歌哈，来自温岚的《仰望天空》。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哈。我是腾丁，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每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